好，大家又到呢个周星星同学会嘅时间啦。咁咧就自从金小文上完嚟之后，好多人就追问究竟我哋呢个石榴姐嘅 T 恤系咪坚出嘅咧？咁样咁啊，呢个就蒙眼坚嘅原稿嚟嘅，其实咁咧就制作当中噶啦，已经咁咧就我情商阿小文咧就帮我哋咧将周星驰嘅电影里边嘅经典嘅场面画低落嚟。 我哋可唔可以 show 一啲？吊位人，俾人吊位人先。 畫咩場面咧？ 畫啲咩場面？ 好簡單咧，就係家陣老笠，知唔知啊？ 咁仲唔係家有喜事 啊？ 係呢啲 九五二七就係你以後嘅號碼 啊！好明顯啊！即係周星馳電影好嘢地方就係唔使俾條片大家睇嘅，唔使俾上面 講個對白， 講個對白都知㗎啦。咁你話即係周氏喜劇，即、就、係、是、你話許氏兄弟嘅許氏喜劇好嘢啊，定、係周氏喜劇好嘢咧？咁 咁啊，許氏就你唔記得喎，真 係你講過許氏嘅咩？真係唔記得喎，真係許氏兄弟 許氏真係。 我就記得是點到你唔服咯， 點解 佢服咯？ 咁嗰、那個唔係電影嚟嘅，嗰、那個鬼馬雙星，即係雙星報喜嘅電視劇、電視嘅 game show 嚟嘅，係。 咁但係其實真係冇喎，但係 電影真係冇喎。坦白講，我就記得佢嗰啲咁，即係嗰啲窒下窒下嗰啲咁樣嘅講對白嘅方式嘅啫。 同埋佢係流於形體動作嘅。 係你睇下《鬼馬狂想曲》裏邊啊，劉青雲學佢咪好似咯。 好似 係啊，學得好似啊，真係。但係就即係佢好明顯就有一啲嘅表情動作講對白嘅方式係你可以捕捉得到嘅。但周星馳咧就咁樣，我覺得佢嘅變化就比較大啲嘅。其實哇，即刻有呢個怪聲， 即刻有聲音。 咁咧就學佢咧就有一個廣州人叫温超，就係學到佢把聲。但係咧好多人學佢做戲嘅方式係學唔到，我覺得。 周星馳的戲或者要扮回周星馳其實相當之困難，即我覺得他不是拘泥於一般的，即是沒有什麼招牌動作，或者他的動作其實是不會令你很深刻記得的，反而他去怎樣演繹那樣的 或者個角色 對白、情緒、 角色那 些呢是我們比較比較記得的， 所以模仿周星馳很困難的，張偉健曾幾何時都模仿過的，其實都是不行的，即是说你度口头禅这件事就我都说了源自周润发已经有了，不是周星驰始创了，跟着你说喂各位观众五条烟这样是不是真的是 signature 的动作呢，周星驰其实不是，他之后不再做这些东西了， 没有了， 在赌圣里面做一次而已，那你另外就是譬如他那些的，反而我觉得他比较像粤语长片里面的喜剧演员的做戏的方式， 即是邓基陈， 嗱，佢有幾個人模仿都好似嘅，我覺得佢啦，除咗李小龍之外咧，佢有一段喺呢個《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邊咧，就係、是、學黃飛鴻、關德興。 係， 你記唔記得就係劉嘉玲啊，扭斷佢嘅手之後，跟住佢就坐喺度，然後喺度用黃飛鴻教訓。呢、這個 徒弟嘅方法， 徒弟啊梁寬嘅方法就係話，師傅不單止心裏邊冇唔高興，你明唔明啊？嗰段嘢 好歡喜添， 好歡喜添，嗰段嘢咧，嗰個演繹嘅方式就好似，所以我就話佢，你喺個戲裏邊咧，係會發現到佢一啲嘅蛛絲馬跡。嗱，譬如喺《國產零零七》裏邊，我就話佢扮呢個黃偉，走去問啊。呢、這個李香琴話佢：喂，做唔做啊？咁樣，即係佢喺廁所同司令嗰個通話嗰陣時 候， 咁即係你揾到啲蛛絲馬跡，有陣時候有啲似新馬仔，我覺得有啲似鄧寄塵，但係咧你就唔可能話佢成個周星馳式嘅演技就係等於鄧寄塵，就係等於新馬仔。 咁咪其實即係佢自己喺佢自傳式嘅作品《喜劇之王》入邊，佢都有講過啦，即係話佢其實佢嗰種。演繹的態度或演繹的方法，他別樹一格的不是形體動作嘛， 他別樹一格的方法演繹，詹瑞文都不同了，詹瑞文呢很 signature 他的語氣，一聽一定是詹瑞文，就算他扮的是肥肥或者是盧海鵬都是詹瑞文， 盧海鵬扮詹瑞文咯，不是是詹瑞文扮盧海鵬，是因為詹瑞文扮， 你看男人之苦的詹瑞文跟这个那套什么他拍阿嬌阿傻還是什么拍那套又是讲做戏的。 啊、 他做卧底即是好像劇之王那样的劇本是。一看又是知道是詹瑞文，他每一套戏都是詹瑞文的。 一定是搭了一落去詹瑞文。 是啦，詹瑞文。signature 的演技。 但是周星驰的就没有的，周氏电影即是你说可以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是一个票房的指标来的嘛，但是其实他那种的演绎的方法呢他的后期是有转变。在他拍完这个美人鱼之后呢，其实在内地的声音呢其实是未必是很一致的。以前他最初出的时候，譬如说你功夫玩少林足球的时候呢，其实是内地的观众是很受落的。那他拍完美人鱼之后呢，票房是真的很收得，即是都是冠军，但是呢人們就开始说，喂，你好像周氏电影不行，你没了那些的 signature， 没了那些 signature 在这里。其中他有一句呢他回应就说，大家知不知道创作是多么困难，究竟他的创作困难是来自他自己江郎才尽，还是说他有另外一些的去圈實咗佢，金光圈地圈實咗佢，令佢以前同而家嘅電影有咁大分別呢？而家都係嘅喎，諗翻轉頭就係而家佢呢幾套嘅電影入邊，唔知係咪我哋老咧嚇，我哋真係記唔起咧。佢呢啲電影，譬如由呢、這、一個長江七號開始，去到後期嘅美人魚嘅都好，去到而家嘅西遊降降魔或者伏妖篇都好。你好難記得入面有啲乜嘢嘅角色喺入面。嗱，以前嘅電影呢好好容易記得嘅，除咗周星馳之外，你一講九品芝麻官，你一定係記得阿劉迅， 係李蓮英啊， 係你一定係記得㗎嘛，係咪先？即係呢個你 跟住就 記得㗎嘛， 阮瓊丹啊、龜婆啊、烈火奶奶啊嗰啲。 係嘛？嗱，你就算喺喜劇之王入面，你又調翻轉頭，你去諗翻，咦？除咗阿尹天仇之外，仲有其他嘅人係一好記得嘅， 你都係林子善啦、 啊，林子善嘅， 係啊，田董輝啊， 田董輝嘅係咪先？呢啲必定會記得。點解冇咗咧？而家個問題會喺邊度？點解冇曬咧？咁我諗我係值得今日去討論一下周星馳同佢哋配角之間嘅關係嘅第二集啦。 嗱，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首先咧就等於呢個《西遊伏妖篇》一樣，就係咧戴咗咁緊箍咒啊！很明顯周星馳的創作是現在受到很大的限制，因為呢要打入內地的市場，所以他要遷就內地第一市場的口味。你看到《賭城風雲三》都可以收得那麼厲害，在香港撲直黃晶、啊、即我覺得是周潤發重影以來最爛的系列電影來的，《賭城風雲》是完全抄又抄得夠。你記不記得第一集《賭城風雲》就抄這個新康立利和呢個 Catherine Zeta-Jones 嘅呢個 Entrapment， 係 通天陷阱定做乜鬼嘢？喂，大佬嗰套戲十幾年前㗎啦，係嘛？大佬即係佢恰嗰啲咩咧？大陸佬唔識嘢，就抄十幾年前嘅新康立利嘅電影，就去俾嗰啲咩咧？三四線、五線城市嗰啲嘅大陸呢睇，係呢、這個就係黃晶電影嘅喺內地成功嘅原因。但你一去到第一線城市咧，就已經瀨嘢啦。不過因為中國是一個即是發展差異很大的地方，所以呢而它那個的院線的擴展相當之快，你問下岑建芬就知道了，即是它做院線的嘛，岑建芬在大陸，所以呢個院線擴展的速度是每一年都有多少張銀幕落成這樣去計的話呢，那個速度很高，根本就不夠戲上、所以呢你狗屎垃圾它們都吃的，現在是 有就得噶啦， 系啦，所以《賭城風雲三》咧，一見到有周潤發，有嗰啲張學友咁樣，即係所謂佢認得嘅 big name 咧，嗰啲人就係啦，買飛入去睇，因為嗰啲係差唔多係呢個 household 嘅即係 brand name 嚟嘅。 係， 咁但係咧，你去即係細心去經營嗰個電影，嗱，譬如你話《美人魚》，當然比起全盛期嘅周星馳係唔掂，但係相對起黃晶嘅電影，我覺得佢仍然係比佢優勝。 係， 即係如果以喜劇嚟講，係嘛？因為佢咩咧？佢起用咗一班新嘅演員，包括做美人魚嗰個女主角，相當之不吸引嘅。其實我覺得係一個靚妹。嗱，我就唔明點解周星馳咁中意用靚妹嘅。長江七號用個徐嬌，咁跟住到而家呢個美人魚裏邊咧，其實係冇種女性嘅吸引力嘅。嗰、那個女主角係嗱，我唔知道周星馳係咪特登用呢啲咁樣嘅即係佢對女主角嘅選擇，我覺得係好大。 啱啊！喺內地入邊應該啱㗎，正所謂阿毛澤東嗰句女人能頂半邊。 唔係喎，嗱 ，gender 大佬，大佬內地嚟講，你話即係你要揾個冇身材冇樣嘅人就難喎，你要揾有身材有樣嘅容易喎，真係係嘛？即係整都整到有喎，但係問題佢偏偏揀一啲咧，就係冇性別、冇明顯嘅性徵啊！ 即係 gender 冇咗嘅 symbol 嘅嘢㗎。 係啦，冇曬。 嗱，你留意一下《功夫》裏邊黃聖依都係一樣嘅，即係賣嗰、那個賣糖嗰、那個賣雪糕啊，定賣糖啊？ 賣糖， 賣糖的女仔，即是她相識於微時的，即是那個朋友。嗱，佢著衫打扮乜都好啦，亦都係冇嗰種 sex symbol 喺度， 即係佢唔會突顯到佢一個女性嘅特徵嚟嘅。 嗱，呢個我覺得係要周星馳嘅小角色篇第二集裏邊咧，今集我哋要講第一，佢嘅配角裏邊咧，你留意一下係冇呢種人嘅，冇嗰啲叫做 dumb blonde 同埋係嗰啲 appeal to sex 嘅人嘅。你諗下女主角都係噶，喂大佬火雞姐點頂啊？你話？ 但系佢专登叫整，即系 望乜最索就已经系呢个朱茵嗱，但系你留意下，朱茵都唔系嗰种即系性感卖弄。 唔系，绝对唔系，绝对唔系。 咁佢甚至系咩咧？佢刻意去丑化嗰啲卖弄性感嘅人嘅，譬如沙华珍咪咯， 系 喺功夫里边嘅陈海思咪咯， 同埋佢又好多好中意老芬啦， 系啊， 老芬又好中意用嘅演员 石榴姐啦，嗱阮琼丹我谂系用得最多其中一个，即系老芬之外，我谂用得最多应该系石榴姐。特別是在唐伯虎點秋香裏面，即係你諗下嗰個喺個柴房裏面同阿祝枝山喺度 S.M. 嗰個場面，喺度鞭打佢，喺度敲叫，佢哋咪同阿秋香匿喺度裝嘅喺度， 係 即係嗱，整住兩個爺殼喺度，即係我覺得係咪粵語長片係以醜女做賣點嘅咧？ 哇！咁我嗱有個位咧，我又唔係好明啦。咁佢賭聖嘅時候，喺賭片系列嘅時候都仲有誒永盛電影公司嘅時候都有。 嗱，永盛就一定有張敏啊嘛，因為當時張敏同老細拍拖啊嘛。我估啫， 我估驚我永盛唔講得。 我估啫，咁所以就一定指定女主角，等於阿周星阿王晶嘅晶女郎， 晶女郎 係嘛？一定係呢個邱淑貞同埋張慧儀啊嗰啲嘅啫。 邱淑貞有冇同阿周星馳拍合作過？好似冇。 有《國玉鼎記》裏邊嘅建寧公主。 啊，建寧公主 係啊， 係， 但係冇火花嘅其實。嗰套戲就算女主角多噶啦，譬如雙兒啊嗰啲，全部都係啲即係靚女明星嚟嘅，都係。 是 你看到他，我觉得周星驰有一个弊病，他遇到靓女是不行的。你想想他跟巩俐拍不得，跟林青霞拍又不得。 是的， 他有一幕是练功的嘛，要破处送给他。 是的， 英国的嘛，韦小宝的嘛，神龙教主。 神龙教主。 是的，但你完全真的看到真的惨不忍睹，你明白吗？ 但反而我即是我们都讲过，就是说我觉得他夹女演员当中呢擦出火花的咧系梅艳芳， 即系《龙过鸡年》里边， 仲有呢一个嘅算死草， 审死官系嘛？ 审死官定系算死草呢？ 算死草就系阿莫文蔚， 即系宋世杰啦， 宋世杰， 宋世杰嗰个 落香港打官司就系算死草嘛？ 系， 就系阿何西爵士嗰、那个。 我觉得梅艳芳系 食到佢， 同佢系夹得最好的，我唔知 点。唔系，我觉得刘嘉玲都系喺呢个《大内密探零零发》里边，佢做两公婆咧。你看到梅艳芳、刘嘉玲可能是真的同代人，他们都是电视台出身、啊、又是即是白剧集、啊、這樣，即是特别刘嘉玲、啊、我觉得刘嘉玲在里面他有很多一些叫做感情戏，他收尾都自嘲就说刘嘉玲说他给不到戏他在颁奖礼里面，但你留意一下他在个电影中早期和中段里面呢，讲他两公婆的感情呢、是很少有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是经营了这个男女主角的感情戏，很少有的，就算他跟火鸡姐那种感情都是誓要去入刀山那种，就是其实是很男人的嘛那种东西、但反而你说两公婆他两个在发明那些东西，他老婆在跟他玩、啊、跟着将个老鼠来推动这个电动原床、啊、那些东西呢，即係佢又整咗個即係按摩嘅圖， 按摩 圖俾佢喺度撳啊咁樣，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好細膩嘅感情嘅描述噶。其實喺周星馳嘅電影裏面唔多噶， 唔多。如果你話綜觀咁多套周星馳先生嘅電影入面咧，其實嚴格嚟講，佢叫愛情片咧，就應該已經係《西遊記》。 系啦， 《西遊記》咁佢無論佢《月光寶盒》到《仙履奇緣》，都係一套即係嘗試講緊愛情難以觸摸嗰樣嘢。咁當然就係喺嗰個時候出咧，其實係唔收得嘅， 唔收得。其實劉鎮偉拍佢《回魂夜》唔收得啦， 係 《西遊記》唔收得啦，即係喺票房上邊失敗 嘅，係失敗嘅。 因為劉鎮偉有話要説啊嘛，喺個電影裏邊。当然在影评或者电影历史里面呢是重要的，刘镇伟加周星驰，但是在商业市场里面呢就是失败的。 他 最多人认识《西游记》并不是在银幕上认识的嘛， 喺個 VCD 上面影色啊嘛， 同埋係網絡再翻身再翻生啊嘛。 係啦，咁所以嗰個咧，佢去説嗰、那個即係愛情片嘅時候，周星馳無論係搭緊講緊即係藍潔瑛飾演嘅蜘蛛精又好，莫文蔚飾演嘅白骨精，再有呢一個蔡少芬嘅嚇、啊、牛魔王嗰個老婆鐵線公主嚇。 嗯 啊啊，唔係牛魔王老婆，應該牛魔王個女係咪？應該鐵線公主係咪啊？係咪女啊？唔記得啦，冇所謂啦。咁啊，仲有呢一個 細妹，細妹，細妹。 咁啊，鐵線公主嗰段比較講得少啦。就算你係紫霞都好，呢一段嘅愛情線入邊咧，其實係有少許同即係同個女主角其實擦出唔到火花。佢最後你最重要嗰句都係話，即係我呢份愛加份期限一萬年嗰個位，咁其實嗰個位係一個獨白嚟嘅，即係內心的 OS 嚟。 所以我就話，如果周星馳嘅演技咧有一個即係最大嘅盲點，我覺得係感情戲。無論嗱，你諗下，即係我哋一路數啊，《以夢》就可望不可即啦。永遠都是他心目中的一個追求的理想的形象，即是以夢，實際上就是吳君如啦。那就破壞之王裏面的鐘麗緹啦，行運一條龍裏面就溝不到女的可憐蟲添啦，因為楊公如其實就是被郭文輝溝了的嘛， 是 他是一條溝不到女的可憐蟲來的嘛。整蠱專家裏面呢就是他跟邱淑貞啦， 邱淑貞， 但是沒什麼感情戲的都是、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的喜劇裏面其中一個最例外的，就是說就是劉嘉玲咯， 有一條感情線發展了出來， 因為那套戲裏面是一條感情線發展了出來的，但最後他都用一個自嘲的角度，就是去取笑他自己，就是比不到戲別人，就是劉嘉玲在頒獎禮裏面去取笑他，就是說 我聽你心跳那場戲你真的比不到戲我咯，這樣 會不會 即我覺得是他的自嘲來的， 他反映緊會不會反映緊一個即小人物在個大時代當中那種無力，即連即感情都是不能去接觸的呢，是不是？ 我覺得是個人性格的問題多一點 哦，咁啊，星女郎啊，好多人嘅，系嘛，即系最后即系文雪啦，有阿于小姐啦，系咪先？ 打官司添咗， 打官司啦， 好似正式发觉都系莫文蔚啦，系嘛？朱茵都好似啦， 咩咩 早期嘅罗慧娟啦， 啊，罗慧娟啊，已故啦，咁啊，一扎咁啊，即系可能其实都好难。如果你见过周星驰先生嘅访问嘅时候咧，你发现其实佢系 对感情的表达好 沉默寡言， 系啊，好多局限。 咁你谂下，其实调翻转头都几难搞噶。你作为如果你系佢女朋友，你谂下佢嗰种对自己嗰种要求系咁样嘅话，其实佢又唔会话俾你听。 其实我觉得佢几独下嘅， 几难搞噶。 即系周星驰系一个几独嘅人嚟嘅，独男啊， 系啊， 系好独嘅人嚟嘅。我估佢系匿埋唔出声，然后自己喺度谂嘢度嘢嗰啲人嚟嘅。同埋你見到佢嘅世界裏面係古靈精怪啫嘛，我哋上一次揾個金小文之前嗰兩集啦，揾金小文，其實佢就係睇《太公報》啊，睇《龍虎門》啊，睇粵語長片啊，睇《老夫子》啊，嗰、那個養分養大噶嘛，咁、所以佢嘅電影裏面就好多 trace 到呢啲咁嘅嘢。但係咧，我覺得你如果係要表達到感情嘅演員咧，我覺得唔可能淨係靠《老夫子》嘅。即係譬如你多多少少都有啲即係感情世界又好，譬如你梁朝偉咁啦，我覺得梁朝偉即係少數做感情嘅幾好嘅演員嚟，就好過張國榮添，我覺得。咁但係梁朝偉本身咧，你見到佢一路喺訓練班咁樣做，佢係戲劇組咁樣出身噶嘛，佢唔係做諧星啊，唔係做綜藝啊嗰啲。周潤發我覺得亦都係。因為在出嚟畢業訓練班之後，碌咗好耐出嚟電影圈拍過好多票房毒藥噶嘛，其實係咁樣走出嚟噶嘛。咁而周潤發其實好多文藝片嘅喎，你記唔記得早期《胡月的故事》啊、《花城》啊嗰啲，全部都係做文藝片嘅喎。就算 even 呢、這個秦勇啊同阿巩俐嗰套，佢都係做一個。 你嗰個阿船頭尺嗰啲，其實佢都好多愛情片嘅元素喺入邊嘅。如果你話周潤發嘅電影，同埋佢，你話佢大哥啊嗰啲，其實都係講緊內心感情嘅一啲嘅感受嚟噶嘛。 所以我覺得周星馳做大佬好耐啦，重視小角色，重視綠葉係有原因嘅。我覺得 呢、這個 亦都 係， 亦都係將周星馳嘅一啲嘅即係掩藏咗啊，即係佢嗰個嘅一啲嘅即係。演技裏面的一些的、就是、盲點、啊、 他喜歡找一些不是很出名 的人 去扮演。其實我覺得看周星馳的電影呢，其實每一個小人物都是他、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來的。 所以你看到他那個效果呢，他為什麼會即上一集我們經常說過，就為什麼他要、即為什麼拍這個、國產007的時候只是拍打靶那場都要拍了50个 take 呢、樣你說譬如美人魚那裡，美人魚你如果你有留意那個女仔 跳海那個跳了50几个 take 的又是跳了、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我想周星馳的電影吸引的地方呢，就是周星馳and friends 咧，嗰啲 friends 係重要嘅，即係嗰啲小人物、小角色係重要。咁啊，我哋試下呢集咧，我哋回顧一下有啲咩小人物係大家嗰陣時記得，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你已經即係離開咗嗰套電影之後咧，就唔係好記得嘅人啦。 但係一提你又會記得翻。 一提就記得。咁啊，大家你可能會認得記得呢個人嘅，呢、這個人其實已經消失咗喺香港嘅影壇上邊一段時間㗎啦。佢就係常威，常威大家應該都記得啦，係嘛？常威，嗱呢个系常威，你就唔会记得啦，系咪？即 系 Matrix 第一集啊，呢个系。 系啦，咁佢系唯一 Matrix 入边咧一个华人演员嚟嘅。咁啊，阿 打星嚟嘅， 好犀利啊！佢以前叫魏星，咁而家叫做周兆龙，可能而家周常系真名啩。咁不过我记得佢佢老婆叫做翁维德。 哦，系咩？做 model 嗰个？ 系啊，好高， 好高，好瘦， 好高嗰个啦。嗱，常威系咁样，呢个又好深刻，但系你又即系 Matrix 嘅时候，咁但系你夹埋咧，你又好似发觉，咦？我哋好似净系喺我哋嘅香港人嘅眼中咧，周少龙咧就系常威啦。 你知唔知香港有一扎演员都系咁嘅？就系咧，你一见到佢就认得佢，但系噏唔出名嘅。香港有三威，除咗常威之外， 系 一个叫艾威，一个叫伊凡威，一个叫黄龙威。 艾威我识，后面那两个不识。 伊凡威识不识？ 不识。 黄龙威识不识？ 不识。 不识呢，就是这些，就是你一看就知道是他了。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很多这种人的。刚才你讲魏星是一个，其实他拍四大名捕是主角来的，即是男二。男一当然就是黄秋生。但是他是他下面那些的，即是所谓你当英雄联盟那样，他都是那些属于这个狼人啊。那個 level 嘅啦，已經。 Wolverine 係啊，咁就，但你硬係噏唔出佢個名嘅，就似咩咧？似成龍電影裏面嘅盧偉光一樣， 係嘛？ 嗱，周星馳嘅電影裏面經常有一個壞蛋嘅喎，譬如喺賭片裏面啊，都有一個壞蛋嘅喎，就係龍方。 哦， 記唔記得？龍方好似過咗身嘅啦，已經唔係香港演員嚟噶。 龍方 係啊，嗱，有另外一個就係咩咧？就係喺呢個叫做。追女仔系列啊，精裝追女仔系列入邊咧，經常有一個叫做翁咩咧，又係壞蛋嚟嘅，翁世傑。 哦，呢個有啲印象， 記唔記得？ 呢個有啲印象。 精裝追女仔裏邊咧，就係咧走去想擒呢個蔣麗雲個細妹蔣麗 蔣麗萍， 同埋張曼玉嗰個咯。 蔣麗雲個細妹 蔣麗萍啊，係啊， 蔣麗萍 正裝追女仔咯、啊。 哦，我 著住嗰啲健身帽嗰陣時候，興健身帽啊，80年代。 好難搞咧！一提起啲蔣麗嘅時候，我就即係你好難想像，即係 嗱。所以你睇到佢係有 casting， 我覺得嗱，周星馳嘅電影成功唔係淨係佢個人嘅，我覺得 casting 嗰下係好重要嘅。嗱，佢係有呢個咁樣嘅。我相信他比任何的导演电影导演是更加重视整套戏的 casting。 是的，我又想举多个例子 去回应你这件事、当大家现在去看喜剧之王呢，当然一部自转式非常卖座、很精彩丝丝入扣的电影啦、原来当日拍喜剧之王的时候呢，是一个叫做喜剧之王训练班 我招收， 当日应该是跟商业电台合作的。OK， 咁啊， 但有几多少人因为呢个训练班而参演呢个喜剧之王咧？ 系啦，嗱，咁啊， 你又见到好似李思捷喎，系嘛？ 系啊，嗱，我就系想提啦，李思捷系喜剧之王训练班咧出嚟嘅。 我就系做导演嗰个嘛。 系啦，咁佢就系嗰、那个，即系佢就系入咗去做喜剧之王呢套电影啦。咁隔篱嗰个你见唔见到系边个咧？ 短头发一个。 系啦。即是舉起手那個 拿個手指托住，好似誰個下巴那個 就是林子善 這樣的嗎？那時候 李思捷和林子善呢是因为喜剧之王训练班出来的。 林子善隔离那个不是张柏芝， 张柏芝、周星驰、隔离那个是莫文蔚，跟着就是导演 李 力持，咁再右手边那个我真的不认识了，咁可以即如果 有人认识呢就可以告诉我即是这位是哪位啦，咁下面一排我想是可能这些似乎是那些 DJ 来的，是吗？我估是吗？ 不知道，老人家的 DJ 啦， 是啦，咁 弹出来就是林子善和李思捷咯， 一堆人。 其实张柏芝那时候是新人来的， 是 好像是第一套电影来的喜剧之王， 是不记得哪个介绍叫周星驰用张柏芝的，不过好像就是一次合作之后就没有合作了。 李力持好像是他就说他拍广告，有个女仔拍广告挺好样， 阳光柠 檬 檬茶的。但是周星驰就说喂他把声音好像老牛的，见过他一次之后就是这 样了。是啦，所以这个喜剧之王训练班呢也都告诉我们，就是在他的电影里面他不拘泥于那些就是演员是什么人或者是怎样来，他其实他不是很介意的。反而呢为什么他会出到来呢，就是透过他 去拿捏了。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林子善在即叫做在那个南丫岛来的那 里。大澳啊。 大澳不是大澳。 石澳。石澳陀地。 石澳那么收陀地这样出来的嘛。他不拘于什么人，用日文的话叫做素人。 是他用很多素人。 Okay? 他用很多素人，其实他就是正正呢就是捻緊佢入面嗰個故仔。嗱，咁我如果大家有一幕咧，應該大家記得嘅，就係、是、喺喜劇之王入面咧，阿田雞咧飾演嘅角色咧，其實係同阿林子善一齊嘅，就係話跟佢 踩到腳扁曬， 係啦，踩跟住佢做咩咧？就係俾塊鏡佢啊嘛。你記住呢個感覺，認住呢個感覺，認住呢個樣啊嘛。咁所以我哋從呢個角度去判斷咧，其實周星馳嘅配角們咧有好多。名不見經傳的在他那裡呢才會發光發熱發亮，這個 是第一樣。第二樣呢我覺得更 有趣呢，就是除了是喜劇之王訓練班出來之外呢，我想看喜劇之王的最後一個名謝那張 slide， 那張 slide 呢很好東 西。那你都留意到， 是這個都要多謝這些網民。好了，可不可以将我的样子放在细娘那边行不行，还是褪高一点行 不行，或者直接 delete 了他的样 子，是不要我的样子。这张照片好东西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最后那个 肥仔，是 那个肥仔啦， 他弹了一条章的肥仔。 好了，但是你留意那堆主演那堆人 圈住，为什么特别圈住 特别名谢、主演呢罗伯、哦、即是不知道谁了， Spark 都不 知道是谁， 陆剑青是谁， 陆剑青是导演 来的、冯勉恒即是汽车维修员， 维修员 陈宝俊，不好意思我不是很认识，如果知道的话上面那些大家都认识的，郑文辉即是田东辉、okay， 大龙师傅应该熟悉，李兆基、 白两金、田启文、 这些识没问题。好了，仙人球是谁呢，仙人球原来呢就是、周星驰呢套喜剧之王电影入面佢模仿个对象， 系一个雨场边个角色嚟？ 系一个人，系一个演员嚟，佢叫仙人球，所以佢叫尹天仇啊嘛。 系啊， 咁其实佢系扮紧呢个人，呢、這个人咧就系好中意同人倾，喂，戏唔系咁做噶， 我教人做戏嘅， 教人做戏噶咁样。 咁啊，系一个真系嘅演员嚟， 真系演员嚟嘅一个。咁佢系呢套戏入面咧。我是没有见到他有出现过的，但是在主演那里他就用了仙人球这个名 字，因为他是创意的来源， 他创意来源，他那套穿衣服的方法讲话的方法都是来自仙人球的， 就是他嘴巴张柏芝那身的那个这样的那个动作， 是都是学他的、连行的动作呢都是他。 但是他有没有一套电影这个仙人球是做主角的呢，他是 Kelly Fair 的 Kelly Fair， 咁即係唔会留为人所留意嘅都係。 冇人，但係周星驰就演活咗仙人球啦。 但佢又留意到一个仙人球，我真係坦白讲我第一次听嘅咗。 好嘢。 佢留意到一个仙人球咁嘅 KFA。 係啦，嗱呢所以呢张相呢个吹喇都好紧要。好啦，下面嗰度特别名字就仲紧要啦。好啦，万子良先生。 冇做过呢个喜剧之王、 啊。喂，点会有系万子良呢？咁原来呢其实呢个喜剧之王呢喺度自转式嘅电影啦。咁万子良先生呢喺阿周星驰嘅邀请底下呢，原本係佢想做阿吴孟达嗰个警察嗰个角色， 即系个片场卧底警察系佢。 片场卧底警察想揾佢，咁但系最后咧，因为你知阿周生拍电影咧就临时改噶嘛，好多嘢佢唔要呢个效果。咁啊，万子 梁先生呢就等唔到，於是就發脾氣走咗。 咁但係點解特別鳴謝佢呢？因為佢覺得有欠 有所虧欠。 有所虧欠。咁最後呢個角色邊個遞咗佢呢？就係吳孟達。 吳孟達啦，係囉。 咁你又留意到吳孟達光頭㗎嘛。係 呀。 咁但係其實光頭嘅差佬其實唔係幾合理嘅。 嗯。 OK? 即係警察光頭其實兩件事係唔算太match嘅。 我即時諗，我覺得如果個角色由孟子良做都啱嘅。 啱，好啱。 好啱嘅喎，係啊，即係佢會做得好出位添，我覺得。 咁啊，所以嗰件事咧，佢就揾咗阿吳孟達去做。咁因為吳孟達嗰時幫佢拍喺大陸拍緊電影，拍緊青裝電影。 我諗係剃咗頭。 咁所以咧，佢就即刻嚟嘅時候咧，就係即係三個鐘、四個鐘就幫佢頂咗佢，就佢聲拍完就算數啦，係還人情嘅啫咁樣。特別名謝。好啦，下邊嗰個名謝仲過癮，係謝立文先生， 即係麥嘉碧嘅老公啊。 係啦，咁呢個咧係史都人。咁史都人就係佢只歌。屎我是一 都屎，唔係佢有之前有個畫面係個屎撈人衝咗落去㗎， 係啦，嗰兩個部分，咁所以咧最後可以睇翻我哋後面呢張海報咧，係呢度有個好重要啦， 係啊， 呢度係啦，就係有 呢個日本版嘅喜劇之王個海報咧， 哎呀拎落嚟先 就有呢個屎撈人就喺呢度啦， 係啦， 呢個 咁啊，香港版好似冇㗎 呢個位。 是的，日本版才有讲到这一个东西的。所以呢我们上半场去到这里，不如我休息回来的时候讲来讲来讲去都没讲到的吴孟达。 吴孟达这个在周星驰的角色里面很重要，其实还有很多的。 休息回来再 讲。休息一阵先。